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押韵是不是为了刻意去押韵，只不过是为了韵律更加优美而已，但有的时候为了一些歌曲本身意味的传达，也会有那么一两句或者其中一段是出韵的，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今天来聆听的歌曲都是这些韵脚非常优美的歌曲，会有一些朗朗上口的感觉，比如是下面这一首。这首歌呢，当时是李叔去做的词，后来是刘欢去进行了一些改校，捞仔去编的曲。这首歌呢，就是当时在中国好歌曲上霍尊去演唱的《卷珠帘》，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一个钢琴版本。 镌刻好每道眉间心上，花间透过思量，沾染了乌墨色汤，千家文都泛黄，夜静你窗纱微微亮，拂袖起舞于梦中妩媚，相思满上心扉，他眷恋里欢泪，镜花红妆等谁归，空留一人徐徐憔悴。起落露珠中的清晨，悄悄唤醒枝桠，听微风儿盘香，残流水洗落花上，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